教会的异象宣言是基于圣经里面所讲，当神造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样式造。去罗马书的时候，神要叫我们信了他的人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即是要似耶稣基督。我们今年是会回去福音的真理，所以我们今天就开始到一段的经文。在马太福音，在这段单章上面也有一章的字头是马太福音，是第四章的十二节叫二节。我们会用启应的方式来读这段的经文，我一起起立，如果你不方便的你可以坐在这里。你可以看自己纸头上面的，也可以看这个的 PowerPoint。 我去读双节，请弟兄姊妹读单节。当听见约翰下了监，他即是耶稣就退回到加利利去。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，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。他在加利利海边行走，看见弟兄二人，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，在海里撒网，因他们是渔夫。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。他们立刻舍了船并他们的父亲跟从了耶稣。我们请坐。由这个月开始呢，我的讲道呢会是去到新约圣经。如果你心水清，你记得我一路都没有讲过新约圣经，全部都是旧约圣经。今天的题目呢早已经是定了的了，而呢我觉得是神安排我去讲这篇的道呢，是适逢香港最近的情况，是一个政治告急的情况。政治这个字呢 politics 是单数也可以众数呢，原来这个字呢是来自希列文，这个呢希列文呢跟英文是差不多的 politicals。 那么意思呢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关于和为了或者跟市民有关系的 of, for, or relating to citizens。 政治这个字呢就是跟市民有关系的。然后呢慢慢呢就是引申到呢政治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政府怎样去管和治这些的人民。政府怎样去管和治这些的人民。咁用句话说呢，就是讲到呢怎样在这个一个国家里面呢实现管理的职务，怎样去控制组织控制当时的人民，但是其实呢主要是为了人民的福利，这个是政治的意思。政治是政府政治是讲的政府怎样去处理的人民，或者去关心那些人民。今天呢我会从天国的福音来去讲天国的政治。那这段经文呢跟我们的主题神宏大拯救的故事有什么关系呢？福音告诉我们知道呢，主耶稣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呢是为罪人而死，人的罪叫这个世界都伏在黑暗和罪的底下，罪叫神的审判都来到这个世界。换句话说，世界上的人呢，即是你和我，都是在罪恶里面。 換句話說，沒有一個政府，沒有一個國家，沒有一個社會是可以逃避罪惡的權勢。換句話說，沒有一個政府，沒有一個政權是完美的，因為政權都是人做出來，政治都是人做出來。所以某個程度，沒有一個政府是可以說是完美的政府。或者我們應該這樣說，如果以公義、公正、愛民，以人民為利益為標準的時候，有些政府呢是很遠的，即是以公平、公正、愛民為人民的利益呢，有些政府呢是離得很遠，因為有人有罪嘛。那亦都有些政府呢可能會做得好一點，對愛民、公義、公正可能會好一點，但是都不完美的，弟兄姊妹。正因為這樣的緣故，正因為我們沒有一個完美的政府在這個世界，我們這班信耶穌的人，甚至不信耶穌的人，只有一個盼望，只有一個希望。那個希望是什麼呢？主耶穌第二次回來。聖經說得很清楚，神的國臨到這個世界的時候，這個世界才是完美，天國才是一個完美的政府。如果这个世界有一个完美的政府呢，我们不需要祈祷，就说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是吗？如果我们有一个完美的政府的时候，我们不需要求愿你的国，天父你的国降临在我们的当中。如果我们这样祈是多余的，就是说我们这班信耶稣的人是要以天国临到成为我们的盼望，我们要以天国的政治来去看今世的政治。这个是我这一堂里面希望和弟兄姊妹思想的，基督徒怎样看今日的政权政治，不能够离开圣经，也都不可能没有福音的观点去看今日香港甚至在美国的政治。有段经文呢是上个礼拜三我祈祷会的时候我看到的，诗篇145篇第10节至13节，亦都是我希望今天用来成为我们的祷文。那耶和华，你一切所做的要称谢你，你的圣民也要称谢你。作者开始的时候就说一切你所做的要称谢你，即是不能了。然后呢他说圣民呢，就是你那班属神的人呢，要怎样清淨，即是你信不信耶稣都好，我们都是要称颂上帝。为什么要讲什么？第十一节，传说你国的荣耀，谈论你的大能，好叫世人知道你大能的作为，并你国的什么威严的荣耀。我们的称赞，我们的颂赞是耶稣基督的国度那个威严和荣耀。因为为什么？你的国是荣耀，你执掌的权柄传到万代。耶稣来到这个世界，当时罗马帝国是如日中天。现在还有没有罗马帝国？第一次只有神的国在到永远，我们的焦点是放在他的角度上。一会我会再讲，那即是不用谈政治，地上的政治。所以呢，希望你听啦，是吧？我一起祈祷。真是主，我将这件事交给你。讲到地上的政治，这个可以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，但是主让我们降服在你面前，因为 You have the final say。让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我们知道我们对今世的政治，我们的观点，无论我们站在哪一方面都不完美，但我们要站在你的角度去看今世的角度，因为只有你的角度是永恒和完美。叫我们的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你的角度，当我们讲世上角度，我们不忘记，当我们讲世上政治的时候，要讲你天国的政治。 所以今天求你用这段经文这个信息去帮助这个教会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，阿们。当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，他说你们应当悔改，因为天国近了。这个是直译的，希列文的直译。当他说天国的时候，国呢就会连上政府，是不是政治的问题？但耶稣说的是天国，在马太福音呢他用天国，但在马太福音呢在十二章二十八节呢他说神的国的。那如果你看其他福音书的时候呢，他都是用神的国。马可福音一章十五节，路加四章四十三节，六章二十节，约翰福音三章三节，讲到神的国。当你讲真国的时候呢，就会讲政治了，就会讲政府了。但我们要明白呢，当耶稣讲到天国的政府的时候，我们要了解他讲的天国。我们可以从政治的立场去看是什么意思呢？所以我们要看上文下理，去看这个含有政治色彩的天国，上文下理怎么去解话。所以第一点呢，天国的政治是先讲罪的问题，天国的政治是先讲罪的问题。这个是从上文呢对这个罪的形容呢是怎样讲。刚才我们没有读四章一至到十一节，但如果你看四章一至到十一节的时候，是讲紧试探的人叫神的儿子犯罪和跌倒，试探叫人犯罪跌倒。在马来福音第四章十至到十一节的时候，形容耶稣被撒旦所试探，魔鬼所试探。感谢神，主耶稣基督不好像第一个亚当，就是创世纪第三章亚当被试探的时候犯罪跌倒。主耶稣在四章一至到十一节，他被试探的时候，其中一个试探和政治很有关系。在第一章第八节，魔鬼带他上一座的高山，然后将万国啊，国万国的荣耀啊，都给他看。他对他说，你拜我，我将这一切给过你。耶稣说，撒旦退去吧，因为经常所说，当拜主你的神，单要侍奉他。这个有政治色彩的，你不要以为没有政治色彩。耶稣怎么说？你要效忠那个，要得到的不是万国，万国的荣耀，要得到的效忠的是主，主就是这个耶和华自己，神自己。所以当耶稣宣讲天国近了的时候，我们要回到前面的经文，即是一至十一章十一节那里讲，在旷野被撒旦引诱，撒旦说，我将万国一切的荣耀都给过你，但主好像放低了人的角度，因为他知道神的角度是会将会临到。所以跟着讲天国近了，是吗？他出来试探完了之后，跟着第四章接住上去，就是说他出来传道天国近了，他知道神的国是到永恒，那样才是最重要。那么第二节呢，就是第二点呢，就是以黑暗形容罪的权势。回到我们刚才读这段经文第十六节，他说，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。天国政治的问题仍然回到黑暗权势里面。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，有两句，是不是坐在黑暗里面的百姓和在死荫之地的人，那些是什么人呢？第二节，那些是什么人呢？我们看回上文下理的时候，我们问究竟那些是什么人呢？原来十五节呢是有补充告诉我们，是什么人呢？就是那些住在西布伦拿弗他地，就是沿海之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。即是说这些坐在黑暗里面，在死荫幽谷里面的人是什么人呢？就是这里讲 西布伦和拿弗他地。你知道考你圣经游戏了，西布伦和拿弗他是什么？是什么人？西布伦拿弗他是属于什么人？西布伦拿弗他是属于什么人？没人识啊？答错不要紧的啊？谁答错？没人识啊？西布伦拿弗他，雅各有多少个儿子啊？雅各的后人咯，住在那个地方，即是以色列人咯，是吗？唔记得咗西布伦同拿弗他系属于雅各嘅十二个支派里边。拿弗西，当佢讲西布伦拿弗他嘅时候，系讲紧咩啊？系讲紧以色列人。但系同时咧，喺黑暗里边嘅人唔单止系以色列人，仲有咩啊？十五至下半句，外邦人。咩叫外邦人啊？猶太人話嗰啲唔係猶太人，係叫做咩啊？外邦人、外族。換句話說，十五節係講緊咩啊？你係以色列人都好，還是你唔係以色列人，即係外邦人都好，都係喺咩啊？黑暗之地裏邊。所以保羅話：全世界人都喺罪裏邊。今日如果你唔信耶穌，你係黑暗。似乎作者更加具体地话俾我哋知道，嗰啲黑暗嘅人咧，佢要描述出嚟系有血有肉嘅，系边啲人咧？喺呢个表喺呢个地单上边，喺呢个讲义里边表一嗰度咧，其实好得意嘅。作者要话俾我哋知道，你唔好谂住喺黑暗里边嘅人咧，系唔系犹太人、外邦人？你谂下，其实嗰啲嘅人咧，就喺你眼前，跟住佢就会。话俾我知，耶稣咧就去呼召两兄弟，系咪？先系安德烈同埋呢个西门，跟住系咩啊？雅各同埋约翰，系咪？两批人咧，其实系回应翻边啲人住喺黑暗里边咧？就系佢第一批呼召嘅门徒，而家佢要将佢哋从黑暗里边出嚟。所以弟兄姊妹。你如果是跟从耶稣的话，你以前未跟从耶稣的时候，你在黑暗里面的。当你跟从耶稣，现在呢个大光照亮你，你就不在黑暗里面。两批兄弟就是代表，即是四兄弟就是代表这两节的经文，坐在黑暗里面，坐在死荫的人。你不要想天花龙凤那么远，其实很现实。就是这四个人，即是换句话说，就是你和我，我们以前真的住在黑暗里面，在罪的权势里面，但是天国的政治要解决这个黑暗罪权势的问题。那第三样东西呢，刚才那个表呢，我想你找所有的注释本呢都找不到那个表出来的，那是我自己创造出来的。我觉得是上帝要话俾佢，主耶稣要话俾佢知，你唔好谂咁远，就系你啦嗰个。我哋原本就喺黑暗里边，所以你唔信耶稣就喺黑暗里边。但系好感谢神咧，阵间我会再讲就系、那个大光喺度。罪同恶咧，二人也被迫害。第十二节，当听见约翰下了监，耶稣就退到家里嚟。约翰系边个咧？我哋叫呢个系施洗约翰。这个施洗约翰是圣经里面预言他会为耶稣做开路先锋。这个片语当听见约翰下监的时候，他会最后是要被杀的，不单止被捉而是被杀的。马太福音十四章一至十二节就是告诉我们知道，为了福音的缘故，为了真理的缘故，受到迫害，甚至连命都没有。约翰被捉被处死，其实都是预先告诉他知道耶稣同一命运。你看看马太福音其他福音书的时候，耶稣都是被捉，是吗？然后怎么被判死刑。两者约翰和耶稣基督 是被当时的政权啊、政府啊所捉和所害。马太福音十四章和二十七章。换句话说，在背后是有撒旦魔鬼的权势在里面。但我想补充一件事，就是在这个魔鬼撒旦权势下面的政权，神一样会用一个黑暗的政权去成就他的旨意。我们要清楚这件事，我们要清楚这件事，神一样可以叫黑暗的权势去成就他的旨意。不过我们要认定清楚，就是是很黑，是很黑。但是如果我们停在这里，我们根本是没有盼望。但是很感谢神，天国的政治呢，是亦都讲罪的问题，都要讲什么？怎样胜过黑暗？怎样解决罪的问题？这个是我第二点要跟弟兄姊妹思想。第一，大光照亮黑暗。十六节，他说在黑暗里面、死荫里面的人呢，怎么看见大光，有光照着他们。这个大光指什么呢？这个大光指什么呢？十六节讲完有大光之后呢，作者就说第十七节有什么？耶稣出来传道，天国近了，你应该悔改。好明显，作者要话俾佢听，那个光就是耶稣基督自己。这个是以赛亚书预言到，耶稣就是那个大光，要来到照亮在罪恶黑暗里面的人。所以他要讲天国的政治，他说你要悔改，因为天国紧。如果我们留意到呢，其实十五、十六节是引用先知以赛亚书所讲的说话。以赛亚书第九章一至二节，主耶稣是旧约圣经预言要来拯救在死荫黑暗罪恶权势的尼赛亚，他就是那个大光，要照亮一切在罪恶里面的人。其实上文四章一至十一节清楚讲，主耶稣胜过试探，黑胜罪恶。那你可能你会问，当然啦，牧师，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他一定可以胜过罪恶的，而且他来是为了罪而死嘛，我们的罪而死嘛，他一定可以胜过，是不是？但是 你说我们是人来的，我们不是耶稣基督，所以我们一定会输的，一定会败的。我想跟弟兄姊妹去思想，就是没错，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这个是真理，这个是事实。他亦都是因为是神的儿子，所以他能够胜过罪。如果你看回第四章一至十一节的时候，魔鬼撒旦呢两次跟他说，他说如果你是神的仔，石头变面包，如果你是神的仔，跳下去，跳楼不会死的。当然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所以他能够克胜试探。但我想提醒弟兄姊妹，我们都是神的儿子，我们都有神的儿子的身份。罗马书第八章十四节，他说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。我想问你，你有没有圣灵在你当中？如果你信了耶稣，你有圣灵在你当中，你是不是神的儿子？当然是了，是吧？我们祈祷的时候称天神为天父，是不是？你不是神的仔咯，神的女咯，神的儿女咯。我们所以其实是有个本钱啊，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子，有个本钱去胜过罪和黑暗的权势。所以你不要看你自己。很多时候我们说，当然耶稣可以胜过，但是你都是神的儿子，你都可以胜过。而且再加上耶稣给我们一个的方法，就叫悔改，去胜过罪恶。他说你们应当悔改， 这个第十七章要告诉我们。当他说黑暗里面死暗里面人住的时候，有光照耀他的时候，耶稣跟着就说，你们应当悔改。我想问，什么叫悔改？什么叫悔改？大家一起起来好吗？一起起来。坐在我左手边的呢，坐在左手边的呢，请你向那埲墙呢行三步。坐在我 右手边的，请我右手边的呢，请你向着那埲墙呢行三步，向着那埲墙行三步。行完之后停，向着中间行回你原本的位置。请坐。悔改是什么意思呢？悔改就是向着罪去行。但现在上帝说，你要回转行。换句话说，是刚才你们没有机会转身，因为那个位置太窄，是吧？应该就是这样，是吧？向着行三步，要回转头。悔改是180度在我们的心思言行里面，由心思带进言行里面的改变，由罪不义的当中转成为真理公义的思想和行为。我想给一个表你看，如果你靠靠低先有灯嘅，喺马可福音里面或者马太福音都有讲，甚至喺加拉太书都有讲。佢话人喺心里面发出嚟嘅系污秽人，因为里面发出嚟嘅有咩啊？恶念啦、苟合啦、偷盗啦、奸凶杀啦、奸淫啦、贪念啦、邪恶、诡诈、淫荡、嫉妒、毁谤、骄傲、狂妄，这些都是心里面出来的。加拉太书就说，情欲的事是依然可见的，奸淫、污秽、邪荡、拜偶像、邪术、仇恨、憎敬、嫉妒、恼恨、结党、纷争、异端、嫉妒。180度的改变就是圣灵所见的果子，喜乐、仁爱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悔改是什么？我们以前有这一大堆东西，现在放下，调回转头行，向公义行，向圣灵所结的果子，迈向圣灵所结的果子。悔改是心以至言行的改变，是跟神的角度是息息相关。天国近年，我们要悔改。我想告诉你，天国的特色是什么？如果我们讲天国政治的时候，第一件事你和我要知道的就是主耶稣是王，因为他是圣洁公义仁爱。所以因为他圣洁公义仁爱的时候，他就以圣洁公义仁爱来去治国。第二件事，古今中外帝位王权都要向他称臣，都要向他下拜，因为他是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。第三样东西，就是在他的角度里面，是要将每个人从罪里面救出来，从不义里面救出来，身体灵魂得到见证，得称为义，成为圣洁。所以当他哪些人能够进入神的国呢？是那些被神称为义。 我们的盼望是这个国度的来临。我们要很清楚叫全世界的人都要有这个的盼望。教会在传递这个好消息，这个福音的时候，要很清晰地告诉弟兄姊妹，要告诉这个世界人知道。所以当我们传递这个信息的时候，即是跟从主的人的时候，这个是我第三点要讲。天国的政治是以跟从主人对神有绝对的顺服来开始，有绝对的顺服来开始。在这个表，在这个第二单章上面有一个表，就是第表第二，这里告诉我们知道耶稣呼召四个两批的弟兄来跟从他。如果你看回这个表的时候，这两个两批的兄弟，即是四个人，即是一样的，都是打鱼的。然后耶稣呢也都分别跟这两批的弟兄呢呼召他们。跟着呢，这两批的弟兄，即是这四个人呢，都是同一个回应，就是他们放下然后跟从了耶稣基督。而我想跟你去思想，就是说耶稣说你来跟从我，要叫人得人，好像得人的渔夫，是什么意思呢？那和合本就是得人如得鱼一样，那现在比较新的译本就是要叫你们成为得人的渔夫，什么意思？我家是卖鱼，我们不去打鱼，我们去卖，即是去，我们呢就是去那些呢，那些的渔船呢，当我们回来香港的时候呢，那我们就会拍埋去呢跟他拿鱼的。那换句话说，我们就不是打鱼的，但是呢帮那些打鱼的人呢买个鱼回来，然后卖回出去。我们是做这，即是我家是做这生意。我们家呢有一个三板仔的，你知道什么叫三板仔？那艇呢，摇橹那些艇呢，我坐过，我小的时候坐过，即是挺好玩的，不过我家人不是经常带我出去的，不知道是不是怕回了船之后浸死我，所以你知道打鱼呢，打鱼人很明白的，打鱼是为了什么呢？你打他上来，网他上来，其实是要那些鱼怎样死，是不是？当然呢，即是为了呢，卖高啲价，咁你梗系养生佢系咪？但其实最终系咩啊 ？Fishing kills， 啱唔啱啊？所以你去到鱼市场嘅时候，当然有生鱼卖啦，不过好多都系俾啲兵藏住，咁啊死晒噶啦，已经系咪？喺度点解？点解要死晒？因为咧，我哋食啊嘛。咁当然我哋广东人就中意食生勾勾嘅鱼啦，系咪？但其实你谂清楚咧。你將個網網上嚟打上嚟嗰啲魚咧，最後要點啊？要死。當耶穌講得人如得魚嘅漁夫一樣嘅時候，其實佢意思唔係你網嗰啲人上嚟咧，佢哋死緊，係反而調翻轉。你打嗰啲魚上嚟，唔係叫佢死，係叫佢得生。你明唔明我的意思啊？将那个比喻那个隐喻反翻转嚟讲，耶稣不是叫人死，是吗？耶稣来到世界不是叫人得到永死，他是要人得到什么永生。那么我要讲得快一点，而要做一个得人的渔夫有一个条件，这个条件是什么呢？绝对的顺服上帝。我老师呢，新的老师呢，就是现在还教紧的 Grant Osborne， 他的对这段的经文的解释的题目叫做 Discipleship A Total Radical Surrender to Christ。 意思就是什么呢？如果你说要主的门徒呢，是要对基督有完全和极端的降服，极端我们可以说激进彻底的降服。留意到門徒先放低是什麼呢？第一批的門徒放低什麼？網，網值不值錢呢？都值錢的，如果你是你的賺食工具，是不是？ 但跟住讲咩啊？佢哋放低咩啊？船，船值唔值钱啊？如果你今日送只游河俾我，游船俾我，我觉得我富有好多。然后最后佢讲咩啊？放低父亲，跟从主嘅人，佢哋人生价值观。人际的网有个彻底的改变，效忠的是耶稣基督，跟从的是主。可能你到了现在的时候，你会问，那跟我们今天面对香港的政局，或者美国的政局，我们应该怎么去看？以下下来呢，是我从圣经里面所领受，我不想告诉你我站在哪边。当然我有我的立场，我有我的看法，但是我的看法，我的立场不代表是上帝的看法，不代表是神的看法。在这个的圣经的教导，刚才我讲了一大段的经文，第一件事，基督徒的王是耶稣基督，所以我们要对他先效忠，然后先再讲地上的政治。你要搞定这件事先，弟兄姊妹。你的王是哪一个呢？如果你将你的盼望是放在美国政府、香港政府、大陆政府的时候，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我要再一次的思考，你效忠的你关注紧嘅政权系边一个？系耶稣基督自己，系天国嘅福音。第二样嘢，基督徒即系信神嘅人咧，唔能够唔与政府政权连上关系。我想话俾你知，我哋冇办法逃避政治嘅问题、政府嘅问题。如果你翻查新旧嘅圣经咧，第一个同政府有关系嘅就系约瑟。约瑟在埃及里面做紧高官，摩西同法老的政权洽商，众先知，你睇翻列王记、撒母耳记上、列王记上下，以赛亚去见希西家，话俾佢知点点点，仲有咧尼希米。是当时的酒政，酒政都挺高的，你知不知道？因为皇帝未喝之前你先喝，如果有毒药你死先，所以皇帝要很信得过你。弟兄姊妹，做酒政做膳食那个皇帝要很信得，怎知道你会不会落毒？高级。还有呢，以斯帖，不是皇后，等一下我会再讲翻意思。仲有喺新约圣经里边咧，腓利啊，带边个信主啊？太监信主，嗰系非洲国家里边个太监，佢带佢信主。所以我哋唔能够话我哋唔讲政治，唔讲政府，我哋根本由旧约圣经到新约圣经都系同政府、政权、政治好有关系嘅。不过在未讲地上政府之前，先想一想天国的政府是怎样。你又在这个天国政府里面扮演什么角色？第三，基督徒参与政府政治呢，我觉得是要从恩赐去看这个问题。所以不是个个基督徒都可以做参政，有些人好一点，有些人差一点，不是个个都可以做政客的。弟兄姊妹，我就不行了，我告诉你，所以我不会望去 做高官，我只是做望牧师而已，即不是个个都行。所以其实我们要这样看的时候，有些基督徒是要参与的，当然他参与的时候所带来 的方法等等我们未必同意，但是会有一班人是要做这件事的。 在整个神国度的恩赐里面，有些人真的是有这个恩赐去做爱，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未必有这个恩赐去做政府政客。所以如果是这样的时候，第四点，当基督徒参政的时候，是应该以神的圣洁公义、爱人如己、和平的原则来参政。圣洁、公义，做得啱嘅嘢，唔系偷呃假拐骗嘅，系要有爱嘅。爱，头先我讲 politics 系咩啊？关乎嗰啲人啊嘛，你要爱人啊嘛，你去参政。所以第五点啦，如果我唔系参政，我即系我唔做政客嘅时候，一般嘅信徒点样对政府嘅态度咧？其实讲对政府态度，讲紧政府嘅政策系咪？政策系关乎喺新旧嘅圣经里边，我觉得系有两方面，系我哋基督徒或者信神嘅一定要有回应嘅。第一，信仰嘅自由同埋实践。第二，生命的安危，这两方面是基督徒是要表达的。我们对政府政策，如果政策是关乎我们信仰的自由实践和我们生命的安危，我们需要有个回应。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，使徒行传第四章的时候，当那班正执政的人跟使徒说，你们不可以传耶稣基督的福音，第四章的时候彼得怎么说？听从人而不听从神是不应该的。什么是应该的？听从神，信仰的自由实践。但以利书第三章，三个朋友，但以利三个朋友，政府的政令是要你拜那个金像，三个朋友怎样？我不拜得你的金像，我是拜独一真神耶和华。这三个的朋友他怎么做？他跟皇帝说，如果你要我来拜，我们不拜，我们一定不拜的了，死就死了，但是我神可以救我的。但如果不神救我呢，我就死了，没问题了，是吧？这个是信仰上面的自由实践的问题。还有但以利书第六章，你记不记得皇帝有命令，三十日之内不准向及任何其他东西祈祷，只能够向我祈祷。但以怎样？他没有理这个政令，照常回到家向天向神耶和华祈祷。生命的安危，以斯帖记里面，其实以斯帖记我觉得很有意思，就是讲到生命安危的时候，信神的人怎么回应。以斯帖记从来没有提过神字，但很明显上帝在那里。以斯帖第四章十六节的时候，以斯帖说，跟摩底讲一讲，他说你叫所有城里面的犹太人禁食三天，然后我进王那里推翻那个杀犹太人的命令。我觉得我们教会可以用属灵的方法去对政权政府发表我们的立场。尼希米当他听到城门被毁、圣城被烧的时候，他做了一件事，他先祈祷。我觉得教会可以做这件事，因为祈祷那个的上帝是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，世界所有的国度有一天都归入耶稣基督的国度。这个启示告诉我们，我们可以祷告。 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这样做，不过我时间也到了。 哋可唔可以嚟緊40天禁食嘅為香港嘅問題嚟禱告？40天咧好似好長，但係其實我意思就係40天咧，你可以 skip 一餐，即係早餐同埋晚餐，或者早餐午餐，晚餐唔食，或者一餐。40天單單為香港而家面對嘅問題嚟禱告，我呢個係好合乎聖經嘅方法。一個信實嘅人點樣去回應現今香港嘅政權、現今香港嘅問題，甚至乎係美國所面對嘅問題？40天禁食 ，skip 一餐。如果你話可以減埋肥 ，skip 兩餐，用你食飯嘅時候你要禱告，祈求喺天上坐著為王嘅主早日嘅降臨，結束呢一個人間黑暗嘅世代，喺度建立一個永恆嘅國度。耶穌唔係咁教我哋禱告咩？願你嘅國降臨。